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com， 我系林卓廷。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今日介紹嘅咧就係大煮系列嘅大江南北啦，我哋將每一種菜系最精華嘅菜式係 produce 出嚟俾大家，可以拎翻屋企咧就叮熟嚟到食嘅。咁咧就有四樣菜式咧就首先推出嘅，呢個咧就黃山燉鴿啦，大家睇下係有原隻嘅乳鴿同埋咧肇慶酒，係燉好多個鐘頭咧而成嘅。如果你中意食上海菜咧。你就成日都有食噶，就叫腌笃鲜。腌笃鲜系有乜嘢呢豬腩肉啦，呢、這个咸豬肉啦，百叶结啦。好啦，第三个啦，咸子肉咧就用豬腩肉啦慢煮而成嘅，嗰啲肉咧然后先至松化。好啦，第四道菜咧就叫剁椒鱼头。嗱，大家知道剁碎嘅系啲紫天椒，佢系有整隻嘅大鱼鱼头、肇庆酒同埋泡椒。一睇落去咧就刺激食慾噶啦，其實係做餸幾好咧。你話屋企自己叮翻熱佢，幾 percent 就話唔係屋企你煮得到嘅呢啲嘢，其實係咁呢四味餸咧就推出噶啦。 即係好簡單啦，要炆要煮要燉好耐，即係搞個搞好耐嗰啲機搞嘢，梗係幫襯老蕭啦，係咪？你嗰個個好似我咁得閒喺屋企煮嘢食嘅咩？係咪？咁啊，有朋友慰問我嚇，叫我肥佬咧睇住啲血壓。是啱嘅，我睇住啲血压，哎唔好讲得咁怒气，唔好讲得咁怒躁，所以第二节呢我哋讲华信。好啦，咁第一节冷落咗我朋友啦，入下咪先啦。 Hello， 入下咪先啦，屌你讲。 我喺度。 係呢个好朋友呢就基本上即兄弟嚟嘅，咁兄弟就真係兄弟啦，咁所以呢就讲嘢呢就唔需要咁咁拘緊嘅，咁嗱，點解會想講華信呢？咁啊，俾少少引子先啦。個引子咧就係、是、大家知道點解一帶一路要巴結咁多，即係叫非洲城市，巴結咁多即係中歐城市，甚至乎咁多東南亞嘅城市。最大原則咧就係話要將中國嘅產能過剩咧就轉移去其他外地嘅地方，基本上就係輸出啲勞力啊，輸出啲鋼材啊，俾佢起基建。冇錢就點咧？最好啦，大陸最多係咩咧？就印銀紙，印到啲銀紙最好就借 Q 曬俾佢，咁啊借啲長債俾佢慢慢還下。咁啊第一個 say no 嘅咧係馬來西亞啦。咁個問題就係話，好啦。当你呢个一带一路諗住称霸世界嘅时候呢，你就要买通呢好多同美国呢原本唔系好 friend 嘅国家。咁例如非洲，原来非洲最叻系咩呢？就系天然资源。咁有天然资源系咩呢？金啦、钻石啦，仲有油。油呢战略储备嚟嘅。咁所以呢基于喺呢个钻呢个叫 Black Diamond， 黑色钻石。咁如果中國係想喺啲有天然戰略儲備嘅地方去大舉去收購啲 friendship 翻嚟，要去收買啲能源翻嚟，咁要經過啲乜嘢方法呢？原來就經過肥平呢一類人啦，就要買通啲非洲嘅官員去做一啲咧零舍 favor 中國公司嘅交易。咁而華信係一間咩公司呢？我就唔識講，咁講咁俾我朋友講啦。 华信其实是一间民营嘅能源公司嚟嘅。 系。 咁我哋老细就 sell 呢就係我哋行嘅一步叫能源外交。 系。 点解会咁讲呢？因为老细讲句喺能源方面呢嗰几间国企啦，嗰三桶油呢好多时候做即係去收购嘅时候呢都有好多掣肘。 嗰三桶油系边三桶啊？ 中石油、中石化同中海油。 好。 咁佢哋去外地收購嘅時候咧，一定係多多少少某個程度上會俾大國好多掣肘嘅， 因為佢係代表國家， 係啦， 代表國家隊。 咁所以咧就有呢個民營嘅企業出現啦。咁我哋就其實係當初咧，我哋就係、我相信係我哋係應該有啲軍方背景嘅。咁咧佢哋就鼓勵我哋去做啦。咁我哋亦都係其實我後尾我先知阿肥平係咁樣做嘢嘅，因為其實我喺嗰度華信四年半，我係未見過肥平嘅，因為佢成日都唔喺香港，成日都係聯合國同啲非洲嘅政要開緊會啊，或者同佢啲異性嘅朋友啊， 散播， 咁我冇講啊，咁所以咧咁喺佢哋嘅中國能源基金會裏面呢，其實由頭到尾呢，盧長安呢都只不過係一個閒角嚟啫，最主要都係阿肥平嘅啫，亦都 中國能源基金會係咪一樣使好多錢嘅嘢嚟嘅呢？ 原則上佢淨係使錢，佢冇收入㗎，佢喺聯合國捐好多錢，就買到好多啲咁嘅所謂嘅 友誼 返嚟啦，咁呢啲錢呢其實就喺即係好彩我唔出樣啫，就喺我哋公司嗰度就打過去嘅。咁亦都肥平今日出事， 直接打過去非洲。 唔係，我哋香港華信就打呢筆錢就去能源基金會，就由能源基金會本身嘅會計嗰方嗰個部門就自己決定啲錢點打。我哋唔理嘅。 哦 ，OK， 即係你係淨係即係我哋有幾多錢？ 即係佢有個 proposal 個 budget 俾我哋，我哋就上頭同意咗，我哋就會負責俾錢嘅啫。 係， 咁。 即系得阿肥平啊，知个底蕴嗰啲钱点使？ 其实我都见过一两次佢哋嗰啲咁嘅所谓嘅 proposal 嘅，其实写得好详细嘅。咁、例如有次佢哋喺 New York 要开一个 seminar， 咁我嗰次就好似用咗唔知300多万，咁佢有个 breakdown 俾我嘅。 个 breakdown 就系、是、 我睇完个 breakdown 之后咧，其实 so far 啲嘢都好正常，但系其实。最特別嗰樣嘢就我啲同事有一班同事會去美國開會啦，咁嗰班同事坐梗係坐 white class 啦，係咪先？佢班同事成班同事嘅機票都唔使20万，但何生一個人嘅機票咧就30几万，我唔知道張機票係咩機票啦嚇。 佢坐兩個位噶嘛？ 我點知佢啫？ 佢個大啊嘛。 咁另外佢亦都有啲要俾人哋即係啲蒲金嚟請啲港姐啲嗰啲，亦都唔好多錢。我覺得睇完之後成全盤嘢都合理，係話點解阿何生嗰張機票即係？会咁贵咯， 哦 ，OK， 即系我未坐过头等，我唔知啊吓，咁另外咧就其实好问心嗰句，肥平佢咁做，即系出咗事之后我先知啦，当然系，因为我哋不嬲，我哋系唔会过问基金会啲嘢，咁我哋问佢，佢唔会答我哋嘅，佢系好至尊无上嘅，你明唔明啊？咁就算我哋有时想去有啲嘢要同佢哋基金会开会嘅话咧，肥平系从来唔会出席嘅，只系佢个女助手。就是佢个 Mrs 啦，应该系，亦都呢个女士咧喺我哋个基金会里边咧，虽然嗰个 title 就唔系好高，但系就好把炮嘅。 系，例如点把炮？ 例如我有一次我哋喺自己香港华信开会，咁有个同事就话要同佢哋倾啲嘢，咁咧就话倾咗搵咗好耐都搵唔到开会，咁我第一件事就话点解唔搵阿何生啦？咁佢何生唔喺度，咁第二件事我就会问点解唔搵呢位女士？咁跟住佢哋就呢位女士唔得闲，咁跟住我直喺个会度咁，点解佢系公司啲人嚟噶嘛？点解唔得闲开会啊？佢同肥平做乜嘢啊？我净系讲呢句啫。当时就俾我公司嘅总经理就打一句：人哋嘅事你唔好理啦。咁就 即系嗰两公婆咧，就即系至高无上。 唔系两公婆嚟嘅，千祈唔好咁讲。人哋系好 partner， 好 partner，OK、okay。 系唔好乱讲嘢啊！ 我都想有呢啲咁嘅好 partner。 咁其實問心嗰句，即係何生佢做呢樣嘢，如果真係佢話佢賄賂非洲官員嘅話咧，我覺得係無口非嘅喎。問心嗰句，中國最初開放嘅時候，香港人想去做嘢，都好多時候都係咁啦，明唔明啊？而且呢個非洲國家咪即係等於中國30年前、40年前一樣啫嘛。 我明係。 咁但係問題佢就點會俾人哋點會出手出得咁爪，俾人捉到痛腳咯？ 以你一个咁熟悉运作嘅人，即系 因为点解咧？因为我觉得佢系唔知道有依美国会有依条法例，就话如果你经过美国个银行体系汇钱过去而构成呢个贿赂行贿，系会告到得入啊嘛。所以佢就完全冇。咁亦都肥平出咗事之后，我亦都翻去问嗰啲旧我哋香港华信旧同事啊，会计嗰方面啦。原来香港同事完全知美国一条例嘅。 原知啊， 知喎，香港同事完全知有呢啲咁嘅嘢嘅， 会唔会公司人睇佢肥平唔顺眼想怼佢咧？ 我真系唔知呢样嘢， 咁变咗咧，佢哋亦都话一句：我唔会理喎，佢哋叫我打上去基金会，我就打上基金会噶啦。佢点做关我叉事啊？咁结果咧就梗系佢哋个上面啲人一系冇脑啦，一系学你话斋，有人想整蛊佢啦，就将笔钱汇咗美国嗰、那个银行体系里边，就汇咗俾个非洲嘅总理同埋嗰个外长系咪？如果冇记错，但系问题佢哋都系讲得好清楚，呢笔系佢哋嘅唔系贿款嚟嘅，系捐献嚟嘅。咁我所以我唔明白美国凭咩话要笔贿款咯？但系亦都有个问题啊！我睇翻好多啲后期啲报道就话，其实。美国基于系到一路喺度卜紧何生噶啦，攞到佢好多 email， 咁可能喺啲 email 里面一啲危俾人捉到都唔定啦，系咪先？咁变咗何生系咪真系俾人卜有局切落去咧？我唔知 道。嗱呢啲范围咧就唔系咁，即系唔系我想问嘅内容乜滞，因为咧我啊想从啲正经啲或者系宏观啲嘅角度睇，你公司譬如你喺香港系做咩生意咧？其实。 买咯，我喺度咁答你咯。 买啲咩 啊？有咯， 有 系啊， 买好多。 我入去嘅时候，如果冇记错，12年入去嗰阵时，我有个 turnover 讲紧都系30多亿， 系。 至到我走嗰年16年，系讲紧200多亿。 期油定系买 现油？ 现油， 总之 trade 啦。其实嗱，好简单讲句， 点解经香港 trade 咧？嗱，其实有一样嘢其实都几得意下嘅，好多人未必知道。因为其实嗱，一架油轮由原产地离开咗个 port 喺个海度，呢批货咧，竟然可能去到佢 final destination 之前咧，竟然可能嗰批油啊，竟然可能转过50艘、60艘都唔定嘅。 哦， 系咪？结果可能最后去到个卸货地方嗰个买主，就未必系最初落货个买主嘅，啲人就喺度咁 trade 咯。你明唔明啊 ？OK， 同埋个问题就系，唔出样可以讲 啊。 其实好得意嘅，有啲嘢咧，其实大家都唔知道。譬如有啲大嘅石油公司，佢如果自己喺佢，譬如香港咁计啊，佢去新加坡买翻同一样 product， 佢自己公司买嘅话咧，咁呢要双年交易啊嘛，唔可以入半盘数噶嘛。但系要经一个第三位公司，就去佢新加坡公司买咗批 A 货，而呢批 A 货就经间公司买翻俾佢香港间公司啊。咁就唔同咯，咁啊两边就 trade 咯。 哦 ，OK， 你明唔明啊？ 即系可以计落个公司嘅 利率 book 咯嘛，完全系两关系完全 separate 嘅 trade 嚟噶嘛。 吓，即系用呢个方法嚟即系 泵大嗰个 泵 大个泵大个 turnover 咯。 哦 ，OK， 即系其中一个做法啦吓。 系， 咁而家可能泵好多泵噶嘛。 公司赚好多钱。 赚好多钱嗱，我又唔系做会计，我唔知道啊。咁但系我哋嗰盘数都有200多亿嘅时候，都有2亿多 profit 嘅 net。 咁你公司喺香港有冇买好多物业啊？ 物业就唔系我哋，其实物业咧就我入去嘅时候已经买咗好多物业喺度噶啦。如果你讲起买物业咧，其实都有啲古仔嘅。 例如咧， 例如我哋阿主席佢自己贝沙湾嗰间别墅，最初买嘅时候，我唔知噶，后屘我睇翻啲文件先知好多端倪嘅嘢。最初买嘅时候咧，个卖价咧系1.9亿200万。咁 end up 结果最后成交价系1.9亿800万。点解无端多咗600万？我唔知道，我就系睇 contract 无端系最初系1.9亿200，点解去到1.9亿800多咗600万？点解会多咧？个市唔系升紧喎，嗰阵时候系讲一年未买嘅呢件嘢。咁中间系咪有人出咗蛊惑？我唔知道。 涌嚟系嘛？ 涌唔系啊？仲点解我会知道呢单嘢咧？就因为后期美联就告嗰、那个。原业主就话佢冇俾到涌，你明唔明啊？我先睇翻文件，一美联就打嚟问我哋，我关你咩事？我俾咗钱噶咯，系咪啊？我哋嗰 part 做晒，我哋俾咗涌你噶咯，你追唔到个业主个涌，唔关我哋事，系咪啊？所以我先拆翻啲文件睇，点解咁多嘢改个银码嘅咧？ 哦，即系我幻想啦，会唔会原先嗰个涌咧就全部喺你呢边开嘅，只不过你呢边咧就冇俾晒全部嘅涌，系俾咗你哋买方嘅涌啫，而买方 因为呢单嘢唔系我。傾嘅屌，所以我淨係可以睇到文件上嘅得意嘢，亦都唔係因為美元告佢咧，我亦都唔會知道。 嗯， 呢個係其一喎。第二樣嘢點會得意咧？我哋後期我哋另外香港買咗個物業，就係貝沙灣嘅，嗰度講緊都唔係1000多万嘅啫。你知唔知道個美聯啊？嗰間美聯係邊度地方噶？深圳嘅。 咁得意嘅？ 係咯，香港買物業。但是收涌嗰个系深圳嘅， 咁你 你 即系你嗰笔钱打上去系 唔系钱唔系问题 啊？ 佣金如果香港美联做翻香港生意，买翻香港做翻香港代理嘅冇问题。但系我系美联深圳行。就做香港美聯買賣咧，一定係有人識個美嗰、那個美聯嘅經紀啦。 經紀啊， 咁經紀會唔會有啲咩好處俾佢，或者佢真係嗰個負責嗰人， 即係完全勾落香港嘅 債，買個人情俾你都唔定咧。 哦，即係完全即係如果嗰個係一個深圳嘅地產經紀嘅話咧，完全勾落香港嘅 jurisdiction 啦。 嗯， 哦，咁搞笑嘅。 你明唔明啊？ 我明明地。喂，咁你哋呢啲民企咁啊，對阿爺嚟講咪好有用啦。 原則上是的，點解會咁講呢？其實你頭先講起一帶一路，其實我哋2015年尾已經好着重去捷克投資。我哋老闆喺捷克買咗一間捷克公司叫 T&J 啊，如果冇記錯個名 字。 係依間公司主要係咩呢？係佢有酒店、有銀行，同埋咧佢係最主要佢係 hold。J&T 嗰間公司叫 J&T， 佢最主要係 hold 咗一間 EPH 能源公司。依間 EPH 能源公司咧就係有煉油廠，同埋最重要佢歐洲有過千個加油站。 哦，哇！呢啲好聽喎， 係咪啊 ？OK。 咁另外咧，亦都同埋有啲 juicy 嘅，就點解咧？佢買完呢個 J&T 之後咧，我老細咧好得意嘅。咁因為習總總，唔係，我講錯，習近平總理，我講錯咗。誒、哎，習總理咧，就因為中意踢波。在公司喺捷克咧，就買咗一間體育會51% 股權。呢間體育會其實一間即係類似甲組咁嘅球會，就中下流啦嚇。咁、我唔知點解會買個其中一個丟咯。同埋我2016、2017年啊，習總理嘅去咗捷克訪問噶嘛，係咪先？ 係。 我哋嘅業主席咧就有份嘅，但係唔係企喺中國呢邊嘅。因為當時葉主席咧就係捷克總統嘅特別顧問，就代表捷克總統去招待我哋阿主席嘅。 哦， 所以呢件事出即係自從阿年頭嘅時候，啲人就傳阿主席俾人哋扣查之後咧，我睇新聞啫，我冇。阿捷克嗰邊已經有幾個官員去咗中國噶啦，想了解主席嘅近況。 我自己边个主席啊？习主席啊，系咪？ 我哋系 你哋 叶 主席嘅。哦， 同埋亦都有啲 rumors 就话咗俾我哋听，因为其实我真系冇办法查证吓。其实我哋所有捷克嘅投资咧，竟然系俾中信接管咗噶啦。呢样嘢即系 rumors 嚟噶，纯粹 系。 亦都点解我会今时今日肯接受阿 Raymond 访问咧？其实我头头。我问即系阿肥平出咗事之后，我问有冇甚至我讲啲嘢啊？佢就唔使，亦都我当时我谂过，我唔方便讲，因为肥平最咗出事嘅时候咧，系香港话就完全冇嘢嘅 ，normal 嘅，即系十一月嘅时候，咁咧就点知跟住就今年年头阿叶主席就话俾人扣查，咁啲问题可以出现啦，个现金流就开始转唔到啦，咁相对嚟讲，银行就开始有坏账啦，有啲还唔到钱啦。咁另外最重要嗰個問題就係香港華信五月底嘅就已經開始裁咗差唔多80%員工， 係 咁呢個亦都唔係我想嚟講嘅最關鍵嘅問題，最關鍵問題就係兩個禮拜前某間銀行已經開始將香港華信抵押喺佢度嘅物業，委託咗一間地產嗰啲 auction 去公開拍賣，咁一變相地香港華信已經 清盤。 未到清盤，亦都有人話俾我聽，有清盤官喺香港華信上面，咁即係變相香港華信應該就嚟係到一個終結啦。咁我相信我有啲嘢可以講得啦，我唔使咁避忌咯，明唔明啊 ？OK， 嗱，基本上咧，我又唔係即係好似其他人咁係想哇踢爆肥平啲嘛，即係我唔係想從嗰個角度。 你問我係咪踢爆？唔係，我覺得肥平係做緊啲啱嘅，不過佢係用啲錯嘅方法咯。絕對啱嘅喎，如果你真係要喺非洲度攞到啲能源嘅好處啦，所謂你唔對比佢哋即係呢啲華事人有啲好處，佢點會俾你啊？ 正常 香中國公司民企好國企好，同美國公司一齊去競爭嘅話，一定正面啊排面一定係俾啲美國啊、荷蘭啊、歐洲嘅石油公司做噶嘛，係咪啊？邊個俾你中國啊？ 係， 如果冇啲着數俾佢。我覺得佢冇錯㗎喎。亦都因為何生代表民營公司，所以嚴格上同中國政府冇關㗎嘛。所以呢單嘢係原則上中國政府冇插過手㗎喎。 OK， 但系而家好奇怪地，学生经早两个礼拜就话再第三次上诉要求保释啊嘛，又被美国 reject 咗嘛。但问题你知美国啲律师有几律师几贵噶啦？以我哋华信嘅经济能力嚟讲，我觉得俾唔起咁嘅钱咯。即系我个人意见，纯粹我个人意见啊。 肥平自己入袋得唔得？咁俾得到扑街噶咁真系。 肥平有钱都被胡卫中 cap 咗啦，顶！即系大家咁讲，啱唔啱啊？仲有个女噶佢，人哋住爱都大厦噶，大哥。 层楼系咪公团噶？ 自己嘅， 自己嘅， 自己嘅。 唔系，但系如果计律师费咁洗下洗下冇咯，嗰层楼冇乜几多。 佢净系可能净系洗一两次嘅上诉啊，已经冇晒噶啦。 系咯，嗰啲系短益计，讲呢个律师费系。 冇短嘅一段千万计咯，其实每分每钟头同你计系美金啊嘛。 哎呀，真系， 即系我真系唔明嗰啲钱喺边度嚟咯，明唔明啊？ 唔明啲钱喺边度嚟？喂，帮紧阿爷做嘢，做啲啱嘅事，咁啊，梗系有着数啦。 你讲啱啊，所以点解我喺华信咁多年，你捷克嗰度讲系几十亿美金嘅投资，啲钱喺边度嚟我都唔知道。以华信嘅能力，我相信佢冇办法，当时系冇办法 raise 呢笔钱嘅，因为当时 咁啊，你 turnover， 你占个 percentage 好细啫嘛，你嘅 profit 都系两。 唔系，当时华信自己，因为佢2015年就俾Fortress 评咗系300几啊嘛 ，top 300几嗰阵时讲紧嘅系200几亿美金啊嘛 ，turnover 系咯， 咁但系200几 turnover 啫， 系啊。200几亿美金 turnover， 即系我当你 net 极啊，有3% 啊， 系咯，六亿咯， 到六亿啊，美金，佢咁大集团， 嗯， 你明唔明？佢过万员工，仲有超过一半以上嘅员工系大学毕业噶 ，OK， 仲要讲埋啲 juicy 嘢俾你听啊！我知道咧，我哋所有啲上位，即系所谓公司高级董事咧，全部屋企咧系个个有私人厨师嘅， 哦，即系唔系讲司机， 唔系讲司机，私人厨师嘅，同埋咧阿叶主席嚟香港开会啊，总之住翻佩珊湾别墅嘅时候咧，佢个排长好犀利嘅，有私人按摩师、私人厨师嘅， 女嚟嘅， 我唔知道，未见过啊，同埋佢哋食饭好得意嘅，佢哋请客食饭咧，总之厨师每一晚要准备定十几道菜，点解咧？如果佢煮咗道菜出去两分钟或三分钟之后，嗰道菜冇人夹嘅话咧，佢啲秘书之类嘅就会叫啲员工拎开道菜拎走佢，再重新上到新菜。 哇！呢啲叫排场啦。 系啊。 咁 其实我讲翻叶主席个人，我见过佢几次啫，因为有啲报道就好，即系好多工程都未见过叶主席，但系我见过几次嘅。其实叶主席本身个人就好 nice 嘅，冇嘢嘅。咁但问题点解啲人觉得咁难埋到佢身呢？其实好简单，因为好多人唔想啲人埋到佢身，讲到人啲唔啱听嘅嘢。因为有次我同我老细同埋叶主席一架 lift， 咁当我老细当个叶主席去到到去要去嗰个楼层要出 lift 嘅时候咧，我老细同我出咗 lift， 跟住我谂住我老细出去啊嘛，我陪我老细出去噶啦，点知叶主席个秘书就拦住我，就你唔使出嚟啦。就叫我淨喺邊度等佢哋啦，你走啦。 係， 即係變咗係有啲某啲人係控制咗其他人去見主席嘅機會囉。 哦， 你明我意思啊？ 我明。即係有啲高層，更高層。 唔想你哋講喺葉主席面前亂講嘢囉，可能。 哦， 你明唔明啊？ Okay, 所以點解啲好多人，即係我睇有啲報道就話啲高層都未必咁易見到葉主席，就係咁解啦。 但係佢有個好人。 佢有個好人，佢有好。佢唔似一个大陆人，佢一个好有礼貌嘅人，同埋佢着埋嘅衫，虽然佢啲衫全部自己订做，啲鞋都系订做嘅，但系睇落系唔系奢华嘅嘢，好 即系大佬咁嘅，大佬都唔系好奢华啊。 从大佬咁上下，但系佢系仲低调啲， 系 即系除非佢架车啊 ，Rolls Royce 啊 ，Bentley 嗰啲咁之外啦，同埋佢真系佢个人系好有礼貌嘅，就算对我哋都。 Okay. 有讲有笑，同埋佢对啲员工系几好噶，因为佢每一年过年嘅时候咧，佢总之我哋因为我哋公司有成十几个司机噶嘛，香港，佢每年都会俾一嚿钱佢个秘书，叫个秘书将啲钱分俾嗰啲司机，咁当然啦，分系有啲人有啲人冇啦，咁但系问题佢有咁嘅心咯。 OK， 咁你公司你觉得运作乱唔乱嘅咧？ 冇话乱唔乱㗎喎，其实好嗱， 在我們的階層來說就不亂的，因為其實我們總主要都是接上海 order， 上海有什麼生意叫我們做我們就照做，所以其實香港公司是沒有什麼自身本身的生意的，即主要都是幫上海 handle 賣出去出去合同啊，收下錢啊，跟住將次匯翻上去佢哋指定嘅地方啊，係咁啫。 好啦，差唔多最後一個問題啊，我想問咧就係、即係宏觀嚟計啊，你又從事呢個財金界咁多年啦、啊，你覺得而家即係大陸經濟好唔好咧？即係佢一帶一路搞唔搞成咧？而家咁多騰泰， 問心我句，一帶一路佢基本上係要嘥好多錢同埋好多人力物力。最紧要个问题就是阿习主席究竟有冇咁嘅恒心去推落去？ 哦 ，OK， 呢个说话有智慧，有冇恒心推落去？ 因为有时，譬如好简单，而家马来西亚咁讲，佢话有啲嘢褪紧睇啦。咁问题睇中国睇佢哋点样谂，用啲咩态度去说服马来西亚，或者将嗰啲即系将个铁路啊啲嘅规模收细啲啊，或者点？ 即刻做落去。 有时啲嘢你唔做系对自己仲衰嘅，话你咪起咗个头， 嗯， 你明唔明啊？睇佢点同人哋倾咯，或者俾翻啲咩好处人哋咯。而家马来西亚总理一路又起条铁路对佢冇好处啊嘛， 系咯， 明唔明啊？佢同佢倾咯。 哦，即系我可唔可以咁样讲？就系你觉得今次马泰尔嚟到大陆咧，嗰条海岸铁路咧起得成啊？ 未必，因为太贵。真係 如果你有好，即係如果你有好處，譬如你頭先講咗好多方法啦，例如就係第一縮細規模啦，第二就係俾啲好處你馬來西亞咯。你 afford 唔起嘅話，咁咪俾啲好處你，令到你 afford 得起啦，令到你真係所謂叫有經濟成果咯。 如果大陸可以諗到啲嘢係令到馬來西亞覺得佢真係會有經濟成果嘅話咧，有機會傾落去。但問題依樣嘢就難啲人定，馬提爾本身都係打貪噶嘛。咁即係如果你俾好處佢，唔多唔少會唔會影響到佢嘅名譽呢？ depend 自己好處係咩啦，明唔明？即係如果真係為市民嘅，為人民嘅，咁我相信佢會接受。 嗯， 呢樣嘢就睇佢點構思啦，阿習主席。 嗱，就話呢句，嗱呢句多謝啊。原本咧，我就覺得佢多數呢劑都係傾唔成嘅，但係後屘聽你咁講啊，講下咧。有冇恒心推落去？即係话如果佢继续有恒心推落去嘅话，啲嘢继续做到嘅话呢，都有啲嘢可以吊住大陆嘅经济吊一轮。 係啊，因为而家如果大陆真係连呢啲嘢都冇得做嘅话，大陆经济真係会变得好惨。美国又 ban 你啦、 啊。 自己啲基建又要都唔知即刻搞咩基建喎而家。高铁起埋，高铁起埋啦， 高铁起得埋， 系啦，高铁起埋啦，有啲咩搞啊？唔通起多三百，起多五架航空母舰啊？ 佢起唔到啊，佢都要买啫嘛。 佢而家起咗自己整咗架啊嘛。咁但系嗰啲都系有限钱啊嘛，你明唔明啊？因为航空母舰当100亿人民币好唔好？ 系 远水不能够近火啊。 咁啊，真系唔系称霸宇宙都系，你起码都要放上火星先啦，系嘛？ 盡可能啦， 我又唔好覺得佢起得上咗火星啊嘛。 咁月而家上緊月球嘅， 係 揾個嫦娥先啦，叫佢。 即係點解咧？因為我識唔曬好多嘢嘅，咁好多嘢都係依靠啲朋友去俾啲資料啊，又或者即係我需要識嘅嘢，即係惡補啲雞精班啦。咁所以咧，我好多謝我咁多唔同方向嘅朋友嘅。所以早嗰兩個禮拜咧，就有另外一位朋友嚟介紹咗我好多即係關於情緒病嘅嘢。咁啊，今个礼拜有人即系同即系有个好朋友同我讲咗啲关于石油交易嘅嘢。咁希望咧，即系有好多嘢更加可以请教更加多唔同嘅朋友嘅。咁啊，真系多谢晒朋友先。 唔好唔讲 吓， 咁啊，有机会再讲。 今集就系咁多先。咁啊，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